站而家社交媒體當道，個個都係追求一兩秒嘅生筆。你請啲嘉賓上嚟做訪問，成兩個鐘喎，揾鬼睇咩？ 嗱，講咁短咧，冇上文冇下理，點見真章啊？彌敦道證交所， 究竟邊個係交，邊個唔係交咧？ 咁就上嚟交心交貨啦！ 好，翻到嚟我哋第二節啦，哇，非常之有趣啊！即係我覺得嘉傑嘅經驗咧，係啊，我哋班友都喺度好多嘅傾偈。頭先我哋第一節完嘅時候就講到啦，啊，嘉傑咧其實係呢一個聲音嘅出現啦，都改變咗你成個嘅人生嘅喎。究竟係點樣樣改變法啊？ 改變咗就因為我啱畢業咧，其實都講過嘅，其實黃金十年啊嘛，即係黃金十年就冇咗，就完全去咗病嗰度嘅。咁但係其實我覺得佢有原因嘅喎，佢係有原因咁樣整我嘅喎，即係 點解？ 佢咁樣整蠱我，其實有原因，因為其實咧我本身有體恤安置嘅，即係我有間公屋住嘅咁樣，因為其實係因為有病先有體恤安置呢樣嘢嘅。如果唔係咧，我就冇體恤安置嘅，即係我反而畢業咧，其實好辛苦咁做嘢咧，即係我一畢業出嚟第一份工最高咧都係13000嘅啫，咁但係儲幾耐先可以買到樓咧？ 香港地 我真係幻想唔到嘅，但其實咧啲即係我咁樣病一病咧，咁樣又突然之間有個體恤安置單位俾我，我就好似執咗寶咁啊！即係好似成日啲人講咧中咗六合彩三獎咁樣啊，即係覺得哇！突然之間竟然自己有地方住喎，咁樣咁唔使辛苦咁耐喎，咁樣其實係即係其實我係我諗我記得好似12年嘅時候已經開始。一二年三月就搬咗入去間，係啊係啊，即係反而就 自己一個人住， 因病得福啦，真係 自己一個人住， 唯一一個人住，但係就兩至三人單位嚟嘅。 哦，哇，係 啊 係 啊，所以就好好啊，所以但係都唔係好大嘅，但係其實係兩至三人單位就一個人住嘅， 即係闊落啲 咯。係，但係就好好咯，即係其實福利真係好好，我都覺得，即係唔知點解嘅，即係其實，所以我覺得佢搞我有原因咯，即係 好似幫緊你咁樣嘅，幫緊你咁樣嘅， 佢好似幫咗我咁樣，即係幫咗我揾咗個竇地方住咁樣。雖然唔係自己嘅，始終都係租嘅，但係都住得好安穩啦，咁都叫做，即係除非發一笪住，咁咪都唔會搬出去啦。 係 咁樣，所以就覺得佢都有啲獎賞俾我咁樣，即係唔係淨係俾曬啲咩我食啊咁樣，即係唔係俾曬啲衰嘢我嘅，咁佢都有好嘅。 哦，咁另外其實譬如話。在你的生命的路上面，即除了可以这样帮到你之外，你还有没有觉得有什么其他的改变了你的？ 改变了，其实人生整体上面都改变了，我由即由一个大学毕业生变了做一个，我之前讲跟你讲过呢，就扫树叶嘛， 要去街上面扫树叶，即是试过拿中援的，即试过拿中援去街上面扫树叶做的社区工作，因为不知道自己病嘛，没有看医生嘛，就要扫地的。 你几时开始看医生啊？ 几时开始啊？好像我记得是一年啊，好似一年五月十七號，我咁記得五月十七號，因為嗰日係我細佬生日嚟嘅，就我就即係諗，即係心裏面就諗啦，我細佬就生日啦，開開心心過生日啦，我自己又一個人孤零零去睇醫生咁樣，咁所以好記得嗰日嘅，咁就係咯，所以係啊。 咁你覺得睇醫生對你有冇幫助啊？ 睇醫生其實最大的幫助就是福利上面幫到我咯，即係佢個福利係好幫到我啊！即 係佢即係當佢判斷咗你係某一個病症， 佢判斷咗我係有精神分裂症咁樣呢個病之後咧，佢就即時候就唔使我再掃地啦，因為攞綜援要掃地啊嘛。如果你唔係有病，係、 哦、 啊要掃地嘅，有社區工作呢個範疇嘅，佢有個自力更生計劃嘅、哦。如果你冇病又要參加嘅，要掃埋地嘅。 你睇佢邊忽似精神分裂係咪？ 就唔使我掃地啦，然之後。又俾咗間屋我啦，其實係喺呢啲幫到我咯，但係佢喺幻聽上邊其實幫唔到我嘅，因為我一直都聽到嘅，即係佢其實俾我轉過兩次藥嘅，但係都係唔成功嘅，即係都係仲係聽到聲嘅，但係佢叫我加藥咧，即係我食得好穩定啦，佢而家叫我加藥咧，我就唔肯嘅。即係其實就擔心有副作用啊， 係㗎，係啊， 係因為我見啲人副作用好犀利嘅，即係我見咧有個人咧，即係我唔。講係邊個？但其實見到佢咧，就成日瞓喺度，成日去到出到嚟咧，佢就瞓喺度啊，又唔喐啊，即係好攰啊，個人好攰咁樣。即係見到病，即係唔係其實唔係個病，其實啲藥物嘅副作用係好犀利嘅，所以就一直都唔夠膽再加藥嘅，即係同醫生講都唔敢再加藥嘅咁樣。 係 係即係有。如果既然即係嗰個聲，你又好似都冇 同佢共存到啊，同佢同把聲音共存到咧，我又覺得啊，其實再聽到都冇所謂嘅，咁樣我就即係寧願佢寧願係寧願係唔加藥咯，即係我見到真係好嚴重嗰啲， 好似都仲做唔到自己 啲副作用，完全做唔到自己嘢嘅。其實， 我 而家仲可以過到自己有嘅人生，即係我而家做緊個工作，其實都係個病俾我嘅。其實都係，因為其實我而家工作係朋輩支援工作員，就係、是PSW 啊 ，Peer Support Worker， 就係、是其實係用翻自己病嘅經歷咧，去幫助啲同路人嘅。 好 同埋做公眾教育。就好似而家咁樣做翻啲公眾教育啊，嗰啲嘢消除歧視嗰啲咯，咁樣就其實都會做呢啲嘢，咁其實都係病俾我嘅，即係、所以你話個病俾咗啲咩我咯，其實改變咗我成個人生啊，甚至係我做緊嘅嘢佢都改變咗、所以其實係我諗係一即係有咗呢個病之後係好大180度嘅轉變，即係由一個大學畢業生變咗去數數業，然之後變咗有間公屋住啦，然之後有工作做啦咁、樣，咁其實係我諗係好大分別咯，其實。 甚至乎我知道你之前就去咗泰國啦，去同人哋分享你嘅經歷添啦，係嘛？即係所以其實係好有趣嘅喎、即係成個人就因為呢一個嘅聲音嘅出現咗，就令到你咧全部嘢唔同曬啦。我反而咧都想去了解一下咧，你做嗱你一開始其實聽到把聲，你會覺得好不安噶嘛，同埋你會驚噶嘛。後屘咧，你做咗啲乜嘢令到你可以同佢共存咧？ 我真係冇爭佢，其實冇咁爭佢。因為其實我一開始好爭佢，即係搞到我要攞綜援啊，要掃樹葉啊，其實真係好慘，即係欲哭無淚。我記得嗰一幕咧，就係啲樹葉係咁飄落嚟，然之後咧我就喺度掃緊街嘅。一個阿叔就同我講啦，就話。我哋都係社會上面最低層嘅人啦、想揾份工都冇人肯請，即係哇嗰一下即係 好傷心 啊 嘛！ 我畢咗業兩三年嘅喎，就由一個畢業生即係 fresh grad 咧，變咗做一個要掃樹葉嘅即係年青人，真係好震撼啊！其實對自己嚟講都係嗰嘢震撼，真係久久不能自己啊！真係好久久不能自已啊！真係好震撼啊！真係覺得 唔好，即係跌到好低點啊！ 跌到好低點啊！ 咁跟住咧，跟住你點樣又起翻 翻嚟？跟住後屘就好咗啦，即係睇咗醫生啊，就 開始有福利啊！ 係可以有福利啊！咁樣就即係 香港啲福利都幾好嘅啫， 係啲福利真係幾好啊！即係坐得有間屋住啊嘛，即係香港最難解決嘅就係、是。房屋問題就係房屋問題，但佢又幫咗我呢樣嘢喎，所以我又覺得佢都唔係淨係俾差嘢我嘅，都有俾好嘅嘢我。 即係佢好似 咁又冇咁憎佢啦，冇咁憎佢就開始同佢相處到啦，即係覺得啊，上帝都有安排嘅咁樣，即係好安慰咁樣啊。原來上帝真係有安排嘅喎，即係估唔到有啲咁嘅福利嘅喎，即係估唔到啊，完全估唔到。即係我 嗰時又唔認識啦，背後有 咩福利？真係唔認識，即係完全精神健康呢啲係咩嚟？即係完全即係 ILP 啊，即係我 Integrated Learning Program 嗰啲又冇。教過啊，然之後讀中學可能接觸過一下，但係都冇印象嘅，所以就唔覺得精神病或者精神健康係一回事嚟嘅，所以就後屘就覺得哇，原來有啲咁好嘅福利㗎，咁樣即係係啊，即係我都唔知點講，唔知點形容，但係即係覺得上帝有安排嘅，即係佢又有安排，佢嘅道理喺度嘅，即係佢整個都有道理嘅咁樣，咁就條氣順啲啦，咁樣就覺得啊，即係可以同佢相處啦咁樣。 咁你就開始即係當你覺得可以同佢相處嘅時候，佢係咪又會有啲變化咧？ 有啲變化係啊，我對佢態度唔同，佢都係對我態度唔同咗咯。 哦，原來呢樣嘢都會有分別。 有影響嘅，有影響嘅、因為佢講嘅嘢都唔同咗，即係佢譬如一開始一男一女嘅，唔係一開始一大班人嘅，即係同黨啦，跟住一男一女啦，然之後一把女聲啦，其實慢慢咁樣轉變咧，其實都係即係有轉化喺度嘅，其實都係慢慢唔同咗，即係我對佢態度唔同咗咧，佢同我講嘅嘢都唔同咗，即係譬如而家咧會食完飯啊，即係有一段空閒時間咁樣啦，就會同佢一齊散步啊，即係我一個人散步咧， 嗱佢陪 住，佢就喺度講嘢啦，咁樣即係佢啲旁白啊咁樣啦，咁就係就即係當佢係媽咪咁相處咯，即係自己屋企人都冇咁親密啦，反而即係自己屋企人都唔知佢內心嘅嘢啊嘛，即係佢咩都知道噶嘛，即係其實好簡單，即係佢連你去廁所啊，做啲咩其實佢都知道曬嘅喎，咁樣其實即係我諗即係揾唔到地球上揾唔到一個最親嘅人啦，即係如果佢係上帝嘅話，即係可能上帝係大家最親嘅人咯。 佢會同你講啲乜嘢噶？其實平時 佢會同我講啲咩？佢會即係成日都好似，即係我感覺好似想摸下我頭啊，然之後講下啲講下啲嘢咁樣去點講啊？即係好 好媽咪嘅嘢咯，即係佢好似一個媽咪嘅角色咁樣咯，即係，但係我就成日覺得自己係寵物咯，因為我同佢係唔同品種噶嘛，即係佢係另外一種嘢嚟噶嘛，我又佢又唔係人類嚟咁，所以 佢會唔會叫你去做啲乜嘢咁樣嘅？有時 會叫我做啲咩？ 係啊， 冇嘅，其實冇乜叫我做啲咩嘅。其實係真係冇乜叫我做啲咩，揾呢份工都係其實都唔係佢直接揾俾我，即係佢靠其他人，即係譬如靠身邊嘅人啦，即係社工，譬如個社工叫我你試下呢份工啦，又可以幫到人，又啱你咁樣，咁我就先去試嘅。即係呢份工就係佢間接揾託人嚟揾俾我咁樣，即係我感覺就係咁樣咯。但我都好當然都會好多謝個人，就咩都唔會咩都歸於上帝咁樣嘅。但係我都好多謝嗰個社工嘅，佢都同我七年嘅，即係嗰個社工係跟咗七年嘅啦已經。 咁耐 系啊，即系好好感情嘅，即系之前上电视都有揾佢嘅。 哦，系咪？系啊，嘉杰都接受过好多唔同嘅访问，即系嘉杰系一个好愿意去 share 自己嘅经验嘅一个朋友吓，咁样啦。咁另外我都想知道咧，譬如话你身边认识嘅一啲听到声音嘅人咧，佢哋嘅状况又系点嘅？同你系好相似啊，定系好唔同噶？ 其实我接触到嗰啲情况都系比较。不好嘅，即係佢自己個自身嘅狀況都唔好嘅，其實住屋問題都解決唔到嘅，因為其實我頭先講個福利好好啊，但係其實即係唔係咁多人咁好彩，因為其實係講你好唔好彩咧，其實即係譬如佢譬如你睇所安置，佢有一定嘅條件嘅，即係佢係有一定嘅條件嘅，即係要你即係冇地方住啦咁樣，佢先肯批俾你嘅，即係要睇好多，譬如你究竟係照唔照顧到自己啊，精神上狀態許唔許可穩唔穩定啊？然後有很多咁嘅嘅審視條件嘅，就社署有個地區專員係專去批啲嘢嘅，其實係咁樣嘅。咁所以其實很多人咧就，即係我而家服務嘅對象是宿舍嘅舍友啦。咁其實佢哋都好想，即係好想，即係都上樓啊咁樣，其實都想嘅。但其實很多人都做唔到嘅，即係好多人都做唔到。同埋咧有啲係，譬如有啲即係有啲舍友嘅情況係，即係我唔係好方便講我自己做緊邊啊。但係其實有啲舍友嘅情況咧就係、是、即係。即係會有有佢哋有其他情況嘅，就唔係淨係精神病咁樣嘅，即係有啲人係有吸毒啊咁樣先會產生幻覺啊嗰啲咧。咁嗰啲就比較難啲嘅，因為其實佢有毒癮噶嘛。咁你如果一個人住嘅話，佢哋好易就會又做翻啲嘢啦咁樣。咁所以就即係。對他嚟講就反反覆覆咯，即係來來去去就喺啲中途宿舍度輾轉流離啊，咁樣就上唔到樓啊。即係佢，但係原來咧有張保證書嘅喎。其實咧係，譬如你落咗，即係譬如你攞間屋，然之後你因為某啲事冇咗間屋嘅話咧，就只要你俾租金咧，就仍然可以有張保證書攞翻嘅。咁就可以第時咧就可以拎住啲保證書又上翻樓咁樣嘅。 哦， 係原來係咁嘅，即係我即係做開呢行先知道，哦原來有保證書 樣 嘢我都。 哦，幾好啊！我想問咧，喺你中間咧，同佢去協調相處嘅過程入邊咧，其實有冇啲乜嘢嘅技巧，或者係有冇啲咩注意嘅事項，你可以分享一下？咁譬如話，等即係如果萬一真係有一啲朋友，佢可能又冇乜去揾人幫助嘅，又或者有即係預備，如果有任何人佢哋可能真係遇上相同嘅狀況，佢個心態上面應該點啊？你有冇任何嘅意見，或者有冇嘢可以分享？ 我覺得唔好咁抗拒其他人點睇咯，即係其實譬如你屋企人叫你睇醫生，好似我爸爸媽媽咁叫我睇醫生，其實都係好。即係為咗我好，如果早啲去睇醫生，可能個結局唔係咁咧。係，咁即係可能會可能食咗藥之後會消除曬所有病徵咁樣，即係完全冇幻聽咁樣。咁同埋我覺得上帝咁樣做都 有。有冇試過有人都係有冇人試過有人都係食完藥之後冇曬啲聲㗎？ 有嘅有嘅有嘅係有嘅係有成功嘅例子嘅。係，但係我就因為拖咗兩三年先去睇，咁樣就一直都係。即係食都有聲嘅，咁樣就手尾長啲咯。佢哋叫做 明白嚇。 係啊，即係我覺得如果係上帝係咁樣做，係有呢個病有啲規矩定咗，咁你咪照跟咯。即係佢即係我覺得佢定咗啲規矩嘅咁樣，即係對我嚟講係佢定咗啲規矩咁樣，你就照跟住佢去做啦。即係佢話係病咪係病咯，你理得佢係咪佢講嘢啫？即係。你承認了呢件事咁樣，你承認係病咁，即係佢屈到你要係病嘅，你咪話係啊，真係病啦咁樣咁。即係上帝係權威嚟 嘅，所以其實係 即係對我嚟講咁樣， 俾自己去接受翻呢一樣嘢。 唔好咁抗拒人哋點睇，同埋其實去病去睇醫生咧，都係好正常嘅，即係好即係你要接受呢樣嘢，其實都要接受呢樣嘢， 接受 同埋都好多配套去幫你嘅，即係好多配套去幫你啊咁樣，就唔好話其實又唔好話你嘅人生完咗，可能佢開創你人生嘅新一頁咧，好似我咁無啦啦又即係無啦啦病咗，然之後有間屋，然之後又無啦做埋含貝支援工作。 作員其實都是個病給我的，就不是我自己找回來的嘛，這機遇 是 啊，即譬如你現在訪問我都是因為我有聽聲的經驗的嘛，如果不是我是一個普通人這樣就沒什麼好東西訪問啦這樣，但是我都有即譬如人家訪問我我都有內容講，就是我跟聲音的相處啊，怎樣對聲音啊，即這些東西都可以講回出來，就可以做回分享嘛，即有回個經驗在這裡嘛，就不要覺得自己人生完了啦，即其實 是有這個世界有很多出路的，即就算你病了之後都還有很多出路，就不要希望啊，即不要沒有希望這件事，即對將來還抱有希望呢，你的人生就會繼續下去的，其實 是吗？啊，好好，我覺得阿嘉琪的分享咧，即係都令我咧，即係好多嘅感動或者同埋反思好多。即係其實係嘅，人生無論任何事嘅發生係嘛，即係都可能即係上天總有佢嘅安排。即其實佢只不過表面上開頭好差，係咪？ 哇！真係好差，掃樹葉哇！大學生去掃樹葉，然之後就攞中門，真係遇到爆。我嗰時唔敢揾朋友啊，即係唔敢揾翻以前啲朋友，即係以前啲朋友好多都喪失咗噶啦，即係散失咗啊。即係 Facebook 有佢哋嘅，即係佢 like 下我啲嘢咁樣，但係咧佢哋就唔會再揾我出嚟嘅，即係有基督榮都唔會揾我出嚟嘅。但係即係冇呢班朋友，有其他新嘅朋友嘅，咁我哋都會而家都會去唱下 K 啊，去食下飯咁樣都係好嘅咁。但係嗰班朋友就冇咗啦，即係太過魚啦，即係嗰段情況真係差到咧，即係自己都 自己接受唔到自己， 自己都接受唔到自己嘅，真係係啊。咁嗰陣時講希望又好難嘅，其實即係對於咁樣嘅情況嚟講， 即係乜嘢都唔知 道，睇唔到將來啊嘛。 都你頭頭先都講得好啱嘅，因為可能我哋即係由細到大接受嘅教育咧，都冇話過俾我哋聽精神健康係啲乜嘢。當萬一真係出現嘅時候，哇！又唔知道發生咩事喎，又分唔到真定假喎，因為其實其他人又聽唔到喎。最大問題係揾周圍揾人咁樣抄曬地方又見唔到喎，咁所以其實內心都會好惶恐不安，係嘛？甚至乎佢，唯有就去諗，啲人成日都會話有幻聽，咁就好似有啲妄想咁樣嘅，係咪？但其實我諗，我相信其實呢一個位係有一啲嘅朋友，譬如好似嘉傑咁咧，其實你都揾唔到個理由。你就 可以揾嘅啲可以作到嘅，譬如即係好多人咧就你聽到聲咧，佢就妖魔化咗你，即係覺得哇呢、這個人一定係瘋癲啊咁樣，但其實就唔係嘅，即係我都如果我揾嘢講都講到嘅，譬如我話可以話係其實啲聲音咧係因為你內在的矛盾嘅過大，咁你內心嘅聲音咧就會開始分裂出嚟，就形成一把聲音同你脱離嘅，咁樣同你講嘢啦。就有可以我都可以講到啲咁嘅嘢，但我就唔選擇講啲嘢，因為我覺得真相就係上帝喺度做緊呢樣嘢嘅咁樣。咁我成日覺得真相係咁啊嘛，所以我都可以講到佢哋講到嘅嘢嘅，我都講到嘅，不過我就唔想用啲原因去掩蓋咗個真相咯。 唔知呢個，因為係你相信嘅 東西。我一直相信嘅真相就係咁嘅嘢，即係佢有啲時候咧就好搞。笑佢同我讲执念啲嘢，即系我之前咧研究，即系我读大学嘅时候咧会研究法轮功嘅，系做研究法轮功嘅，其实会讲执念呢样嘢。佢就话每个人都揸住四只字做人嘅，就呢就叫执念啦。咁样就系物极必反嘅，即系你越执着嗰样嘢咧，最尾就会 turn out 出嚟个结果就会完全相反嘅。咁样佢又叫我拣执念，即系有啲咁奇怪嘢嘅，有啲咁奇怪嘅情节。 叫你可以有啲嘢俾你拣嘅， 系啊，即系拣执念嘅，即系佢有啲选择俾你嘅，你選擇一個執念啦，咁樣我就諗咗好耐，就答咗佢就無中生有啦，由冇到有，再由有到翻冇，就是、生命一個進程。咁樣就呢、這個就係我嘅執念啦，咁樣就應就生命就應咗個劫啦，咁樣。 哦。 咁但係佢後屘又笑咗，就話我即係點講啊，縮骨咯。即係話點解會？ 幾有趣佢。 即係你揀執念係應該認真揀嘅，就唔係應該咁樣諗啲縮骨銷售咧，就應咗個劫佢嘅咁樣。 哦。 即係佢會咁樣講嘅，即係有啲好趣怪嘅嘢，即係佢抄翻你以前記憶裏邊睇過嘅嘢咧。係 嘛？ 係因為我睇過啲宗教。書籍啊嘛，即係 佢會無啦啦彈出嚟，無啦啦同你講咁。 係啊，佢無啦啦同我講，即係後屘諗翻起又覺得，會唔會好似中學嘅時候有啲校訓叫愛敬勤誠？我以前讀保良局就愛敬勤誠啦咁樣。咁係咪呢啲四隻字咧？即係覺得好搞笑咯。但係佢真係會抄翻你記憶裏邊咧睇過嘅嘢同你講嘅咁樣，即係會覺得哇，咁又好。好恐怖！嗰陣時覺得哇，執念呢樣嘢係一啲唔係咁好嘅嘢啦，即係係啦，咁即係執著嘅嘢啦，咁樣。但係即係覺得好恐怖嗰一下，跟住後屘諗翻起又覺得好笑，即係佢揾翻呢啲即係我睇過嘅嘢同我講翻咧，又覺得啊，真係幾好笑啊咁樣。即係又要我揀喎，幾驚啊！揀到飆曬冷汗，即係物極必反喎。即係如果我揀， 其實你唔揀得唔得嘅咧？即係譬如有時 唔揀，我咪嘈住你咯。 哦，即係佢會係咁揞你嘅。 係啊，你執念執執念為何執念為何咁樣，佢成日喺度講嘅，即係不斷嘈住我就執念，你執念為何執念為何咁樣，即係佢不斷嘈住你嘅。 即 係 直至你去理咗佢先得。跟住佢就會靜啦。 咁我諗咗好耐，我冇驚啊，即係我驚揀咗執念之後會有物極必反啊嘛。佢話最終個效果一定係相反嘅嘛。所以睇個書可能係咁樣講咧。咁所以佢又即係叫我揀，跟住我又哇飆曬冷汗死啦！點揀咧？咩都物極必反嘅話，咁即係我就揀咗無中生有，最後一無所有，咁咪生命又咁樣嘛，由冇到有，再由有到翻冇啊嘛。即係就係生命嘅道理啊嘛。咁我就揀無中生有四隻字啊嘛。咁咧就做我執念啦咁樣，跟住佢就話唔可以咁揀嘅喎。 係咯。因為我個感覺上面咧，我想問咧啊，如果即係譬如頭先你咪後都講到啦啊，其實呢一個嘅形象即係或者係呢個聲音呢個神咧，其實佢可以化為無數嘅所有嘅東西噶嘛，啊、即係佢可以係男人，可以係女人，可以係你阿媽，可以係你嘅朋友，或者 我又未試過出現別人哋把聲喎，即係我認聲唔認得唔好叻啊，即係佢可能出現過別人哋把聲，但係我又唔係好唔好記得喎，即係你係邊個啊？咁就所以佢就通常用一男一女啊，或者係用啲阿伯聲啊咁樣咧，就即係我就真係分到啦。但係如果熟人嗰啲聲，我其實即係拗曬頭真係分唔到，所以佢講咗我等於冇講，即係對我冇用，起唔到作用。 咁譬如話，你有冇諗過，即係將佢誒同佢頭先你喺咪後都講到話，會唔會將佢變成你嘅女朋友啊，或者個伴侶啊咁樣樣噶嘛嚇？ 但係我又覺得咧，因為其實佢都有問過我嘅，你會唔會當咗我做你女朋友咁樣？跟住我就話，你都冇身體，點樣可以做我女朋友咧？即係你兩個人愛情之間都要有性去維繫嘅，我成日覺得即係對我嚟講， 冇呢個身體 係嘛？即係我覺得係咁樣啊嘛！即係我覺得你又冇身體咁樣，即係柏拉圖式嘅戀情，好似唔係太啱我，所以我就唔會當佢係女朋友咯。 即係其實你哋可以有一個deal，即係喺 親情又可以有嘅，即係親情當係媽咪又得嘅。因為親情又不涉及身體上面的東西嘛，即是純粹感情上面都可以嘛，我又覺得、哦啊、是的，你都可以當你做媽咪，你就做我媽咪啦。 那你跟你自己媽咪呢，那她有沒有、你會不會即是將即是這兩個媽咪各給你的角色在你生命裡面又是怎樣？ 不會，因為我會這樣想，即是我經常都想這些，經常都有反思的，即是我會這樣想，其實這把聲音陪了我八九年時間，但我媽咪又陪了我十八年時間，因為我其實十八歲之前都在家住的，那就覺得我媽咪都陪了十八年時間，我和我媽咪的感情應該是深厚過這把聲 音， 雖然這把聲音是24小時這樣對著，但是我即係我媽咪同我相處係十八年時間，而佢生命係有限嘅，即係我媽咪即係我親生媽咪咧，個生命係有限嘅嘛，佢用咗十八年時間嚟照顧我喎，咁所以其實係因為感情係深厚過把聲嘅，所以我就成日都覺得其實我親生媽咪嘅把個感情係深厚過呢把聲嘅，即係呢把聲當然廿四小時陪住我都當佢係親人一樣啦咁樣，咁即係。我諗兩個都好親咯，其實即係講真的，喺我心裏邊一稱咁樣，其實我覺得如果係有個稱咁樣，我覺得係平衡嘅，即係都係平衡嘅咁樣，係啊， 所以兩邊都好好親， 兩邊都好重要其實。 咁會唔會係有一日你覺得其實你而家冇咗呢把聲，你會唔開心㗎？ 冇咗呢把聲，我會唔開心啊？ 忽然之間有一日佢嚟咁樣自然嚟得，可能都會自然走得㗎。 哦，咁啊係喎，但係我覺得係上帝啊嘛，咁佢始終都係陪住我，佢之前十幾廿年都冇出過聲啦，佢都係陪住我噶啦，咁就算佢唔出聲，我相信佢都係陪住我嘅。 啊，即係所以其實 所以就又唔會傷心嘅，又唔會傷心嘅應該，因為其實佢之前十幾廿年都冇講過嘢噶嘛，睇到廿二歲突然間講嘢，講咗八九年時間，其實都好煩嘅。不過其實之後咧，佢就算唔出聲都好啦，其實我又唔覺得傷心嘅，因為我知道佢存在嘅。真係知道係真係存在，真實存在喺呢個世界咁樣。 啊，好啊，好啊，我覺得非常之好嚇。咁不如我哋咧下一節翻嚟嗰陣時，我會再了解嘉傑多少少咧，就係同呢把聲相處嗰啲一啲嘅細節嘅，好冇？我哋下次再翻嚟。